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都系阿顺哥屋企做录音噶。咁咧，头先嗰集讲残忍咧，个题目系边度出嘅咧？就系呢个曾凡光大战艾万柳讲噶。咁咧， 咩嚟噶？ 我哋个网友嚟噶，屌！咁咧，话说咧，阿牛医生啲人成日问我牛医生做咩？牛医生又翻大陆温女啦呢排，屌你老味，佢啊真系成瘾啊！咁我哋而家食紧烟六啊，所以就可能有啲即系。即 係含住啲嘢，含住啲嘢。喂，我成日近排我見到阿曾凡光醫生啦，佢有啲俾人哋連 poster 喺街度。係 咩？ 係啊，咩曾凡光個撚樣係咪你做啊？ 屌你啦，沈哥，你冇理要講，點解曾凡光上嚟屌我老母啊？屌你老味，佢真係俾人連 poster 咩？佢連乜撚嘢啊？ 佢啲低級嗰啲速印。就有個粉紅色頭，即係粉紅色字咁樣，有個頭咁樣，即係喺。 佢念嘅誒內容係咩嚟嘅先？ 曾凡光整緊樣。 係啊，曾凡光係真係撚樣嚟 嘅。都咁真佢嘅咧，啲人，即係咧，我諗佢普點解社會上面啲人咁真佢咧？ 我哋食緊煙再講啊！嗱，你聽我講，筍哥，一個人咧俾人咁憎咧，就一定唔係政治目的，係咩目的咧？賺錢。 誒，佢可能爭人錢。 通常爭人錢就俾人咁諗，俾人咁黏嘢啦。當年小弟都試緊過，俾人黏嘢，你都唔使有咩，即係黏喺邊頭啊？ 我好似喺旺角咧，喺特街嗰附近見過。 係咪嗰個撚樣叫曾凡光咋？屌你老味！ 可能係啦， 即係同名同姓啫嘛。屌你，好多人都叫我做撚樣噶，即係我哋都係撚樣嘅一種啊！屌，嗱，我哋今集談咩？談成癮。咁咧話説咧喺上個禮拜嘅星期日檔案，咁咧就講一個成癮。嗱，我想同大家講，而家點解咁多乜成癮、乜成癮、乜成癮、乜成癮？唔係因為啲人有成癮，係因為啲學者有成癮。嗱，而家咧啲學者咧，因為即係你知呢個社會上邊啊，或者喺學術嘅圈子裏邊，好多嘢都俾人發掘咗出嚟。俾人發現咗出嚟，俾人發明咗出嚟。你再冇立足之地，你就要發現一啲新嘢。嗱，咩叫做發明或者發現咧？發明就係嗰樣嘢冇，你發明出嚟。燈膽當年冇，你發明叫做發明。咩叫發現咧？達爾文都叫發現。我哋睇到一個問題，只要你用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去，有一啲角度係人哋睇唔到，你睇到嗰啲叫發現。嗱，黑洞係一個發現。咁而家啲學者咧都發現唔到啲乜新嘢，就亂咁噏啲嘢成癮。嗱，我哋酒精有成癮，吸毒有成癮，性有冇成癮咧？我想同大家講，喺呢、這個你如果想睇性有冇成癮，你唔使睇而家啲學者講乜，你買幾本書睇就得啦。Michael Foucault，Michael Foucault 係一個現代心理學我好中意，亦都係一個泰山北斗嘅人。他講很多的理論，很多的論調是不有現在的心理學家來到認同的，即是現在的心理學家很多都是不認同他那種方法的，所以 Michael Foucault 他的影響力是大，即是他政治的影響力是大過他的心理學術的影響力的。 Michael Foucault 這個人，第二個是這個克拉夫斯特艾賓，消失了我們的節目很久了。第三個，我想你買本書看馬魯法，在馬魯法典裏面你可以看到一個政治體系下面有些什麼是容許到，有些什麼是容許不到，有些什麼你可以代回到成癮那裡是不是問題的。嗱，我們講回性成癮，在性成癮裏面那個女仔呢就講一件事，就是說哇，我即係日日唔同男人屌個閪又唔安樂，我都係啊！我唔同打飛機我唔撚安樂啊！屌你，即係我唔有即係呢個打飛機啊，冇閪屌我都唔安樂啊！ 其實你留意咧，佢隔離咧咪有個陳璐醫生喺度講嘢嘅，佢裏邊咧有個觀點咧，大家可以好留心咁聽聽。佢就話咧，如果佢咧係唔影響到人，唔影響到工作，唔影響到正常生活， 係 OK， 好啦，唔影響到人，我哋就先講人先啦。唔影響咩人咧？如果你有兩個情況啦嚇，即係咧你可能咧身邊嘅人咧。同你中意唔係同一樣嘢嘅，你係唔會影響到佢嘅，係咪？即係我食煙，我唔會影響到你噶嘛。 啱啊，係咪？ 我中意叫雞，你又會去一齊叫雞噶嘛。 啱啊。 所以咧，你根據咧係可以成癮嘅，通常都係好玩嘅。所以咧，你有嗰啲人咧，通常都係你嘅玩伴，咁唔會影響到人。 啱啊。 工作，如果你中意屌閪，你就做雞咯。你睇下個女仔就係咁解決咗呢個問題啦。 啱啊。 係咪？ 咁咧其實咧佢仲揾到錢添。 啱啊。 咁咧另外咧就係唔影響到正常生活。喂，其實我哋咧喺呢個現代社會係冇咗正常生活。 屌你！你講正常生活，好多有一樣嘢我想屌噶啦。嗱，嗰啲人成日都講，喂，嗱咩叫正常生活咧？啲學者啊，嗰次我先睇中大嗰個撚屌講一篇報道啊，那個撚樣就係話。我哋而家咧都市人咧就好缺乏呢個運動噶，嗱我哋翻工放工之後咧要有適當嘅運動啦，第一，第二樣嘢咧就有適當嘅睡眠。我屌你個老母化係，我再屌多次你個撚樣個老母個化係。阿九我翻工朝頭早六點鐘要起身，執一執個人，趕巴士翻九點，夜晚黑加班加到八點。我屌佢老母翻工翻到嚟九點半鐘或者十點鐘，仲要食埋餐晚飯，沖涼瞓覺。你唔好叫我十二點鐘落街做運動。朝頭早起身起六點，我屌你老母話你叫我做運動，充足睡眠都唔撚夠啦，都冇八個鐘瞓覺啦，老母仲叫我做，仲有啊，你仲要喺翻屋企做撚埋嗰啲工作啊，有好多啲 paperwork 翻屋企做嘅嘢而家。仲有一樣嘢喎，佢老母話仲叫你進修喎，我屌你老母！唔撚係話，一日啲時間都唔撚夠用啦，淨係做嘢同瞓覺都。你叫我進修做運動，你係咪玩鳩我啫？而家 所以咧， 仲話正常生活。 你睇個醫生咧，其實分析三個觀點咧，其實我哋只要用呢個毛澤東嘅諗法咧，即係呢個其實所有嘢咧都係辨證嚟統一嘅。即係佢雖然 講多次先， 所以雖然佢係矛盾， 辨證地 統一。咩叫辨證嚟統一呢？其實咧好多嘢咧，你就咁睇咧，佢似乎喺個對立面上面。 係。 譬如我哋成日屌閪咧。佢同時咧，佢又可能係影響你身邊嘅人啊，影響你嘅工作，同埋影響你的正常生活。但係根據我哋嘅諗法之後，我哋再審視下呢個問題。你同你身邊嘅人咧，如果佢同你唔係中意埋同一樣嘢，佢基本上都唔係你嘅朋友。你影響佢係冇所謂嘅。如果同你一齊嘅時候咧，大家中意同一樣嘢，所以咧你影響佢係冇嘅。你工作，你嘅工作可以變成你嘅成癮，係咪？即係你中意吸毒嘅時候，你咪賣毒品咯。你中意呢個，唔係你中意吸毒，你咪走份咯。你中意叫雞，你咪俾人屌咯。你呢、這個 唔係中意叫雞，你咪做馬夫。 做馬夫 你唔好做馬夫得㗎，屌你老味！ 你中意你中意食煙，咪走私煙咯。即係其實咧，你的工作咧同埋你嘅興趣咧，其實好容易可以統一。即係好似我中意攝影咁，我做攝影師啫嘛。 係 係嘛，就呢個又統一咯。咁然後咧，至於正常生活咧，喺社會上面根本就冇存在過正常生活嘅，所以咧，佢哋本身咧，聽呢個心理學家講，好似係矛盾嘅，係咪啊？即係咧，你咁樣話好影響到人嘅喎，咁樣。但係其實咧，兩樣嘢本身二為一，一為二，你根本兩樣嘢可以起埋一齊。 啱啊！ 所以咧，呢個醫生咧講嘅嘢都冇經過大腦。 同埋佢講嗰啲係廢話，等於當年熊貓咬人嗰個心理學家出嚟，一定係熊貓受壓力。屌你大佬，啲專家日日對兩隻熊貓，熊貓成日咬人㗎啦。你唔好鳩二四六，你諗咩講咩先？你讀得多書係心理學家，唔係動物學家。屌你老母！即係等於你叫個天文學家同你講心理學，你玩嘢咩？大佬，佢係學家。文學家嘛， 即所以咧，你覺得呢啲所謂咁嘅 學者， 二三流心理學者咧， 嗰啲係神棍嚟啊！屌你， 其實咧，我覺得係變態啊！即係咧，一個人點解會成癮呢？其實好簡單，就唔需要咁多咩社會心理分析嘅。其實咧，只係你覺得嗰樣嘢好，你想做多次。 啱 你覺得嗰樣嘢滿足到你，所以你想做多次。 啱 咁點解會滿足到你呢？咁就係、是 即係當中有啲嘅 stimulation 啦， 可以有兩個關係。嗰樣嘢本身好玩，即係你譬如話好似食龍蝦咁樣，龍蝦本身好食，你咪中意食咯。 啱啊！ 咁又另外有啲人中意食番薯嘅，番薯可能唔係咁好食。 哇！食撚完好多屁放，點解老母？ 你細個乜撚都冇得食，就係食番薯。你一日有機會食翻番薯，你覺得好撚甘甜。嗰樣嘢咧帶俾你有回憶嘅。 係。 咁所以咧，你會做嗰樣嘢，即係馬克思又咁講啊。其實呢個係馬克思個老祖講啊。 即馬克思個老祖係咪黑格爾啊？ 黑格爾冇錯，存在嘅嘢都係合理噶嘛。 啱啱啱，係 啊，即係你會咁。 即係佢唔存在就因為佢唔合理啊嘛。 你做呢樣嘢嘅時候咧，背後一定有佢必然合理嘅原因喺度。 啱。 咁然後至於你係咪 intensive 去做咧？喂，作為一個自由社會，你其實可以做任何嘢。 係。 你其實咧，而家有你班撚樣會有啲壞處咧。你話混撚樣不停咁講咧，係令到佢覺得佢做緊嘅嘢唔正常，而覺得唔安樂。你好似打飛機咁樣啫嘛，喂，打飛機講真日日都打噶啦，有時一日打兩次添。咁但係以前嗰班撚嘢話，哇，你打完之後冇仔生啊，打完之後個人矮啲啊。 屌你，你睇下 Michael Foucault 啊 ，Michael Foucault 叫你打多啲飛機添啊。 係啊，你唔打 飛機好容易有前列腺癌啊，仲有兄弟，即 係啱啊！ 其實咧好撚變態，就係、是、以前咧佢哋係用一啲理論咧去約束你打飛機。係。咁你咧話嗱講真，個個細個其實知識都唔係咁發達嘅時候，你都會擔心哇打飛機都唔會有問題。 屌你唔打有問題啊！ 即係細個一定有咁樣諗噶，曾經。我想咧，99% 嘅男士咧，我想是14-15歲時實有一日想過要戒咗打飛機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 屌你，戒打飛機同戒唞氣一樣。 唔係，你有冇試過先？ 有啊，個個都有諗住戴戒打飛機啊。 或者你有冇啲人咧，即係譬如話咧，好似咧收埋住啲鹹帶嘅時候咧，啊，突然間一日將佢全部抌曬佢。 啊，鹹書有試過，嗰陣時冇鹹帶睇啊。係 啦，即係你見到咧，有時咧好得意嘅，即係咧你行個後樓梯咧，總係有一棟鹹書噶嘛。 啱啊， 佢唔會抌一半啫喎。 啱啊，成棟抌噶。 其實呢種係配合咗我哋嘅心理發展咧。 會唔會屋企多碌仔擺唔到嘅？ 而形成嘅一個現象嚟嘅。 係。 就係咧，我哋咧。去我哋咧個 cycle 咧就係咧，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就會想將呢啲嘢咧一次就抌咗佢。但係咧呢個抌咗佢咧背後會有一個原因嘅，就係、是、你覺得呢啲嘢唔好啊，係，你覺得呢啲嘢係污染啊，呢啲嘢係影響我嘅生殖能力嘅。係。咁呢啲嘢咧後邊又有咩原因咧？就係呢班咁嘅撚樣心理學家。 嗱 ，Michael Foucault 唔係 Michael Foucault， 我一個好敬仰嘅心理學教授，呢、這個教授叫陳立。陳立在、有一個亞視翻播，即係而家我記得係冇啦，冇得再播，亦都找不到他的錄影的片段去看，叫做聽你說怎麼辦。嗱，陳立呢個心理學家是一個很宏觀的心理學教授，他有很多問題不是由心理學切入去看，是由社會學切入去看。嗱，我哋有心理學家先有心理病。我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黐線佬好中意喺一啲地方，譬如剝對鞋出嚟聞啦，或者勾袋啊，或者係即係做一啲行為喺架車度做，你覺得佢哇好影響人，佢匿埋仲冇嘢咯。第一，第二樣嘢，佢呢個行為，你喺心理學角度切入睇，咪心理有問題咯。你喺社會學切入睇，個撚要拉坐監咯，屌老母，啱唔啱先？ 係，同埋， 仲有一樣嘢，黐線佬係唔？即係呢個世界有一樣最黐線，就係心理學家同埋呢個心理病學家。黐線佬係唔應該俾藥佢食噶嘛？黐線佬係應該被槍決，同埋黐線佬應該被拉去坐監。佢做啲行為唔適合呢個社會，你咪假嚟有得屌你屌你假撚咧。 所以咧，我覺得所謂成癮同埋唔成癮咧，即係其實咧好得意嘅呢個社會好變態咧，就係咧諗一啲辦法咧去控制我哋，唔俾我哋做我哋想做嘅嘢。 嗱，等於一樣嘢，讀書冇成癮噶嘛，即係個先生唔會話俾你聽，哇，你讀書成癮，讀書先生話，哇好嘢啊，讀多啲啊咁樣。喂，大佬，我打飛機啫，你唔好話我成癮啦，屌你老。 即係你好似話上次 工作，你唔會話成癮噶嘛。你唔好話我老婆工作成癮㗎，6點翻工，9點30翻屋企。 啱啱電視機咧有新聞咧，有單報道咗，有個內地青年咧，因為成日上網，所以佢老母咧就想去戒咗佢，於是咧就送佢去軍訓，都係俾啲軍佬打緊死咗。 係， 即係咧，你諗下咧， 上網有咩唔啱㗎啦？ 其實咧呢種咧所謂咧，我好想不停去做一樣嘢咧，然後咧人哋咧係會諗辦法咧去。阻挠你，我阻挠你的目的咧，系因为在概念上咧，觉得所有人如果长时间同时做同一样嘢嘅时候咧，都会令到身边嘅人感到不安。 咦？咁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应该嗱，阿顺哥，以你嘅观点， 所以我哋唔应，所以但系咧，如果你不停揾钱同不停读书， 我觉得有一个人咧，就应该被列为成瘾症嘅典范。吓，嗰个就系暴力成瘾，暴薯。布殊在上任到他離任的時候都搞到這個中東搞到這個亞細亞地區就血腥不但止死傷無數，他是不是一個暴力成癮的人呢？直頭是啦，老布殊也是啦。咁我覺得一樣嘢就是應該拉老布殊同埋布殊去精神病院度接受呢個強硬的治療嘅。 不過你調翻轉講咧，其實咧這個、反而我們的社會尤其香港就創造了很多，因為很多人都抵受不住這種壓力，所以他們就會有一種想法，就是所謂什麼怎樣健康分配自己的時間， 憨鳩諗嗰個人都憨鳩。 星期一學鋼琴，星期二學畫畫，星期三古箏，星期四吹簫。 呢啲唔係成癮啊，係個老豆老母啊！屌你有呢個虛榮成癮啊！ 其實咧係精神病嚟嘅，因為咧 我哋而家咧個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嗱，你有冇發現啊？金富士呢個，我哋其實係已經喪失咗一種咧好強大嘅集中力咧，可以不停去做一樣嘢嘅能力啊！ 唔係，因為我哋而家時間唔夠用啊。 一來啦，二來就係、是，喂，你就算有時間都好啊，你諗下，好似我哋一個咁有趣，咁都唔可以成日做啦。 咁啊係，第一我哋時間達唔到，第二我哋工作太忙。 佢延續到今日呢個咁嘅地步咧，其實都已經好滿足啦。 係， 即係講真就係、是、有時咧就係、是、猶太人有個咁嘅講法，就係、是、咧、智慧咧就好似咧彎低腰喺地上執石頭一樣咁簡單。咁但係問題出喺咩咧？就係、是、第一你要彎低腰，第二你真係要執， 第三真係有石頭先得㗎，屌你！ 你真係要執。咁咧，所以咧就係、是、其實咧、要做咧。即係獻計容易辦事難啊！ 係 要做係最困難。 同埋我想 focus 翻嗰、那個成癮有幾個人嗱、賭博係有成癮呢、這個係真，因為你焗到啦，係咪？同埋你真係影響到你身邊嘅生活。呢、這個幾有錢嘅人嗱，有一個人賭博成癮，但係個個都冇話佢有咩問題啊。李嘉誠有一個仔，佢賭博啊真係好成癮。 哦，係。 你睇佢搞到香港股市點，你就知啦。第二個佢話紋身成癮嗱，紋身我覺得冇問題，佢都嗰、那個人都講，我希望將我嘅身透出一張畫紙咁，慢慢再畫靚啲。 哇！我覺得佢真係好偉大呢、這個人，即係佢係好有一個 好藝術味道重嘅人， 佢係一個藝術家。 嗱，佢唔係將自己個身畫到鬼五馬六啊，單色畫條龍啊，屌你畫啲鬼五馬六嘅圖案，佢真係遇到一啲好靚嘅圖案先畫嗱。日本的刺青是全世界最出名，亦都是最落心機去做的。每年呢在美國呢都有一個的、刺青展的，很多的、日本的技師去到展現自己的、美麗的圖案，這個亦都是一個藝術、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就是、好了一個道德框架，就是說刺青不是一個的藝術。第一，刺青有可可以成癮，他將自己的身體填滿顏色關你撚事咩？啱唔啱先？佢你話佢揾唔到嘢做，你話佢影響生活，大佬日本幾多紋身先成身都公仔啦，你又唔話佢影響生活？你不如將自己道德框架個有色眼鏡剝落嚟打啦。 但我覺得有一個咧就有啲問題嘅，就係、是、嗰、那個、整容成癮嗰、那個。 係。 因為咧，其實咧、我睇法咧就係、是、其實就冇問題嘅。 係。 但是你要碌卡去做呢樣嘢咧，即係其實 deal with 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咧、你其實負擔唔起你嘅人頭啊，即係你譬如話咩人做咩嘢啊，你中意食煙嘅，你買得起咪得咯，係啦，即係你唔關人事啊嘛，屌你咩你碌卡你， 屌咁你不如話鄭裕玲整容成癮啦，鄭裕玲屌你老母你睇幾撚假你， 高隻神都整容， 啱啊。 唔係啊，我覺得佢哋冇問題，因為佢大把水嘛，大 啊嘛，咁呢個已經唔係問題，只要一個問題放落嗱，心臟有問題，你有冇錢都係有問題。但係當一個問題你有錢同冇錢已經唔係問題嘅時候，呢、這個根本就唔係問題。 係咯，我治病都可以係冇問題。你有睇係咪 Michael Jordan 啊 ？Michael Jordan 係咪 ？Michael Jordan 死咗未？好似未死。 屌你啦，三萬蚊你同我啊！ 即係你有辦法咧，去建造一間無菌嘅空間啊！ 啊 係啊，即係你成個醫院咁嘅 setting 仲係最高端嘅。 啱啊！屌你邊有問題啫？我係有問題啊！ 成副醫生喺隔離睇住你。 屌你老味邊有問題？我覺得啲問題就係因為而家太多嘅學者、太多嘅廢人，將一啲自己嘅有色眼鏡戴咗落你隻眼度。你睇呢個世界咪當然有問題咯。等於當年那個李成阿教授啊 SV 咧成日講。嗱，逢四月個撚又講噶啦，今日二四六因為要攞分頂啊，當年又揾咗曾俊華講，就係、是、話啊自己個壓力唔得啊，又啲又老啊，揸車瞓覺啊，諸如此類啊，哇！突然間會瞌著，我屌你老味攰撚到咁，揸車梗係瞓覺啦，一日車幾十個鐘頭，瞓嗰一個鐘頭，第二日又開工，我咪話揸車瞓覺啊，做緊嘢都瞓咯，屌佢老母！你話佢壓力大，你俾多幾個鐘頭佢瞓覺冇事啊，傻閪！即係一樣嘅啫嘛！你講呢啲嘢根本係廢話，你根本上攞更多社會資源，你就講一啲圓如幼圓嘅説話。村上春樹講一句就係、是：你將點解同個女仔講一啲圓如幼圓嘅説話，就係、是、最終想將隻手伸入女仔內褲裏邊。你點解對社會講一啲圓如幼圓嘅説話，或者對我講一啲圓如幼圓嘅説話，就係、是、最終嘅目的想將手伸入個荷包裏邊啊嘛！屌！ 即係同埋要留意咧，就係、是、呢個世界咧好多所謂精緻嘅文化， 係 裏邊都係依靠咧你一定要成癮嘅。即係譬如話咧，你要一支好嘅煙，你點樣可以知道一支係一支好嘅雪茄咧？ 係， 係你要食過一百支渣嘅雪茄， 跟住然後再吃多一百支次級的雪卡，再吃多一百支再高一級的雪卡，你慢慢在呢個飲酒都係㗎。啱 啊！ 你又飲咗一百支孖精，跟住再飲一百支雙精，唔係再一百支女兒紅， 等於藝術。一個手工的藝術一定是成人才做出來的。舉個例子，太白狼眼鏡它一定是成人才做到這樣的東西，對對對，一支好的吉他，一個好的相機，它一定是成人才做出來的。 我想說呢，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這些隱精在這裡，這個世界的文化是沒有希望 的。對啊，所以你不要聽那些教授鳩噏246啦。 現在你說那些什麼 SM 文化，那些什麼食屎屙尿啊，屌人家日本就是做得那麼精緻，人家綁到有什麼方法的？ 對啊， 幾十百萬種。 還有一件事，他綁住而已，你看到是因為他想給，是因為你想去看，不是他想給你看嘛。你是特地去找這條渠道去看嘛，你就覺得他有問題。性是两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事，他们喜欢做些什么不影响到人，你用一个道德的有色眼镜去看他们把撚啊。当年有一件事我想讲，顺哥梁哥打断你先。当年纳粹年代呢，就有一个叫做纳粹式性交，什么叫纳粹式性交？嗱，我哋舉起你右手，四十度嘅響天之後繼續屌閪。嗱， 真係咁嘅， 係啊！當年有一個納粹式性交，咩叫納粹式性交咧？嗱，納粹式性愛咧，真係有本 handbook 嘅嚇。咁咧，如果大家想買呢本 handbook， 我唔知而家 eBay 有冇得賣啊。咁咧，當年咧呢個納粹式性交咧就係有啲規條嘅。第一，你唔可以放感情落去。第二樣嘢，你又好似 諗住希特拉， 真係要有啲希特拉畫像嘅係嘛？咁一個性係有特別嘅即係情況啦。佢點解有一個納粹式性交咧？就係、是、當年咧，佢哋覺得納粹人有啲嘅精英啊，精英去到繁殖下一代、繁衍下一代，佢哋咧就揾一啲嘅德國最精鋭嘅部隊，即係最精鋭嘅士兵，就揾咗一啲德國咧最出色嘅女性，即係可能係智慧啊或者係身形上邊都比較優越嘅一群。就將佢哋擺喺個集中營度，就限時限刻同佢哋即係發生性行為。咁咧當中又好似唔俾話有啲嘅即係笑容啊、調情啊嗰種，話埋牙就屌啦咁樣樣。咁咧就生個下一代之後咧，就集體去教育佢哋，咁咧就孕育一個優秀嘅德國人嘅。咁咧呢啲係集納粹式嘅性交啦。當年覺得呢啲就係、是、哇非常之咁優越嘅性愛行為啊，又呢又咯。但係我哋而家睇翻。覺得呢啲簡直係垃圾啦嚇，性愛唔係咁樣樣，等同我哋而家啫嘛。你去睇啲 SM 又話人哋屌你老尾唔合道德框架，又呢又路嗰啲。喂，大佬呢啲係你睇嘅啫，呢個時代你係睇係咁。根本佢存在就係咁多年嘅，即係有咗咁多年嘅歷史啊。如果你大家話啊唔係喎 ，SM 係近代有啊，你睇下呢、這個邊個嗰個寫 SM。出名所多瑪的一百二十日嗰個薩德，薩德喺寫呢本書嘅時候，已經將好多嘅性病態寫咗落去裏邊。食屎飲尿幾百年前已經有啦，即係你話呢啲唔啱，人哋有咩唔啱啫？我中意飲尿同食屎。 咁啊，就係個重點咧，唔係喺佢做咩關你撚事呢個觀點上面。我更加重要嘅重點咧，就係咧佢生產出一種咧，即係做嘢咧。即係咧做一件事咧，佢其實咧係有好多嘅多樣化，佢有多咗，即係都令到件嘢咧層次咁多樣先。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咧呢、這個層次咧，其實咧如果佢唔獲得呢個世界廣泛認同嘅話咧，佢亦都流傳唔到。即係如果就係得你做嘅，你中意俾個鼻哥窿俾人屌嘅，係咁，但係屌都冇人跟你做嘅時候，咁呢件嘢好快就玩完咗㗎啦嘛。呢個係第二。第三就係呢樣嘢咧，本身都係一個經濟文化嘅產物。即係咧，你係咁樣，唔係即係你咁樣做嘅時候，唔係應該係應該嘅。呢、這個產品會生產經濟。即係咧，你裏邊咧作為一個精緻文化，一定必然有好多配套。譬如話你日本嗰啲咩有釀炸紅繩啊、九萬幾樣嘢，你有嗰啲嘢先可以配合到呢個 game 噶嘛。你食煙又係，你食煙飲紅酒唔使講啦，大家知道裏邊嘅道具費幾錢。之後咧，我諗咧就係咧喺。其實大家攻擊緊佢係咩嘢咧？即係諗清楚啲咧，就係你覺得佢做呢件嘢嘅時候咧，佢 係咪真係影響到社會啊？ 佢唔係啊，佢就係而家又係覺得佢影響唔到社會啊嘛。大佬你喂，你講真，你走出去屌完之後，屌你每個你每屌一 Q 分翻5% 俾我啊！嗰啲心理學家即刻冇問題，冇問題， 冇問題，你屌，唔係你試下俾心理學家屌一啲心理學家冇問題，跟住問 題啊！屌你老味！ 我解決得到。屌你嗱呢啲 嘥鳩氣咯！ 咁樣講到你咧兩個字虛偽。 利益啊！屌你，唔係虛偽咁簡單添啊！ 即係中間就係佢自己唔夠錢嘅時候咧，就呢、這個就諗辦法發明人哋啲病出嚟咧。之後，然後自己增加自己收入咯。 啱啊！ 呢啲咪就係人渣咯，呢啲就 係。呢簡直係人渣之中嘅人渣。 即係我睇完呢集咧，我內心覺得好唔安樂。就係咧，其實咧，整個世界嘅文化，整個世界嘅歷史咧，裏邊就係靠成人嘅人完成嘅。 啱啊！ 你呢個冇政治成人就冇秦始皇啦，冇經濟成人啊，就冇馬克思同埋呢個。咩亞當史密斯咧？ 啱啊！冇科學成癮，屌你老咩！你啲火箭飛落月球飛翻翻嚟，屌你老咩！ 你就唔會有嗰愛因斯坦啦。 啱啊！啱啊！ 係啊！冇文學成癮啦，就唔會有杜甫李白啦，呢個李白杜甫 啦。你講起文學，有一樣嘢我又想講嘅。近排咧睇咗本書，呢本書咧就係啱啱新鮮滾熱辣，米蘭昆德拉寫嘅《相遇》。咁啊～都是一本閪書。第一第二樣嘢，我真的很不明白為什麼伊特羅加爾維諾攞不到諾貝爾文學獎。 即 係我見到你有本《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喎。 係啊，我佢唔係影迷嚟㗎，係。 你係書迷啊？ 書迷。 喂，佢當年好似做導演喎，呢個陳立明。 係 啊，喺布拉格讀導演出身㗎。 喂，所以我第一本身就是其實一個人咧，即係都同而家中午的學生講下，如果你不承認。你呢生人注定一事無成，做個普通人，做個賊碌，係啦。即係如果想呢個有啲成就，或者咧雖然冇成就，但係有人記得你嘅話咧，你一定要有啲嘢投放嘅精力比人多二十倍。 我舉一個即係我認為係大師嘅俾你聽啦。喺呢、這個國際電影節有一套戲叫做《疾走羅拉》，《疾走羅拉》嘅導演我唔記得係一個。 成日咧覺得嗰套戲叫《疾走彭丹》。 屌你！係一個即係芬蘭導演，好似係芬蘭導演嚟。咁佢咧就講咗一句説話，佢話當一個人啊點會成為一個偉大嘅人咧，就係佢對一樣嘢投放咗比人哋多十倍嘅精力落去，佢就會成為一個偉人，無論任何事件嗱。另外有一個土耳其導演又係，咁咧伊朗導演，伊朗導演唔知米乜鳩嘢，唔記得咗個名，水城雙面牆。咁佢個女咧有一日同佢講，八歲嘅啫，喂老豆，我唔撚讀書啦。佢老豆講一句嘢，好，你唔讀書得，無論你做任何嘢，只要你每一日做足八個鐘頭，呢件事行之而久三年，我可以俾你唔做嘢，即係唔讀書。咁佢個女咧就真係做咩咧？拍電影。喺十一歲嗰年。就將一套短片放上去呢、這個康城啊，唔係康城嗰套德國嘅電影展，我唔記得叫德國乜鬼嘅電影展，咁係一個地下電影，即係好得，即係好出色嘅平台嚟嘅，攞咗呢個金像。咁呢、這個都係一個成品，啱啱先？即係你只要持之以恆嗰樣嘢，你做得耐就會變成專家，亦都會比人哋更加出色。所以我覺得一樣嘢，大家年青人唔使睇嗰套，即係睇新聞透視睇得咁多。新聞透視只係某一個導演、某一個人嘅觀點與角度一個投射嚟嘅啫。 係，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呢啲都係為道之士啊。而佢哋後邊即係佢哋呢個咁嘅論述咧，後邊真係冇諗清楚，其實佢喺度，即係其實佢哋係會創造緊一啲咩嘅人出嚟咯。啱，係 啊， 即係咧，如果再係咁樣，我哋世界冇文化，人類冇希望。 啊！ 哦，呢個臨尾我想講個笑話喎。 好啊！ 呢個近排睇阿梁文道有一個一本書，裏面講緊一個故仔。係。因為話咧，其實咧，我哋咧真係好怕經血嘅，我哋覺得經血都係污糟嘅。係。跟住咧，然後咧，所以咧，我哋咧去創造啲衞生，即係我哋咧做啲衞生巾咧，都強調係白雪雪好白好白。係。我諗係喎，冇人諗住用紅色做衞生巾嘅喎。 係 啦。跟住咧，咁佢有 point 啦嚇，同埋咧喺個電視機裏邊咧，佢會出嚟嗰啲經血咧滴落去嗰塊衞生巾嘅時候咧，佢通常啲水都係藍色嘅嘛。 唔係法例規定啊。 係咁。 香港唔可以用紅色墨水滴落衞生巾度。 是嘅咩？ 係啊，真噶。 點解法例？ 法例規定啊。 哦，所以咧， 港管局規定 嘅。佢話咧，佢有個細冊咧問佢喎，女人啲經血係咪藍色？ 呢個就係香港嘅道德框架問題。 即係喂，真係有條咁嘅法例。 有係有嘅，你唔信你咪定。 咁係咪早期嘅廣告其實嗰啲經血係紅色嘅咧？ 唔係，都係一樣藍色嘅。我唔知點解電視台有個咁畸形嘅即係教育。即係點解你一定要用藍色？即係呢個係已經係問題嚟㗎啦。即係我覺得第一經血唔係邋遢。但是我哋所灌輸世界上所有嘅文化都係例如呢、這個 回教徒，不是回教徒，以色列那边人信乜鸠嘅教？五教那个叫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徒咧就要女人在月经嗰个月里边咧，即系嗰个几个礼拜里边咧，就系、是、要浸浴嘅。即系佢哋有一间房間，有一个地窖啊，俾佢浸喺度嘅，即系要清洁身体之类之类。我跟你讲嘥卵气。 最紧要系咩咧？ 即系呢个简直系对女性一个打压咯，我觉得。 即系其实呢、這个呢、這个叫做咩咧？如果啊，我哋嘅文化里边啊，唔系创造咗呢个经系污糟嘅，陈振空冲咧就捞唔掂。 点解咧？ 奶血摊 个卵样奶血摊啊！ 点解你同我唔奶啊？因为我觉得污糟啊！ 唔系我哋撞唔到咁嘅血摊啫，屌你！撞到咪话奶啊！屌你，我面包舐嚟食添啦！屌你！ 我同阿九哥讲下句。 喂，都好啊，屌！喂，咁我哋呢集录就系咁多啦，老友，拜拜。